锵锵三人行，各位，今天是顾长卫老师来了啊，明天蒋文丽老师来，夫妻俩轮流来， 最好来这上班。 对，哎呀，平常难得请不到你，徐老师他立春2月4号，咱们这个罗马电影节拿了影后的啊，2月4号还就是立春这一天， 对， 来上演这个电影，这多有意思啊！ 我觉得还真是挺难得的，就是一个电影叫立春，然后又在2月4号，这个电影会公演，而且还很奇怪啊，每年的2月4号都是立春哈。 你说每年 不是改历法吗？你啊， 不是我就说这电影也不能每年都拍一回立春哈。 哎，你说这还真是，你说现在它有好多概念啊，什么贺岁片，什么这片那片，我觉得它也可以开一题材。立春片， 春片 但 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至少这个季节其实还是确实是个看电影的季节，像立春也是一个新年的。 嗯，而且这个徐老师刚才他问呢，有裸戏吗？有裸戏吗？ 哎，我听说啊，就说你们这有裸戏啊， 确实是有。 你知道现在这电影导演呢，我觉得也挺惨的。你说这电影啊，大家都是给你现在这个社会全面八卦化，你知道吗？什么正经媒体都八卦化。啊，你一桌人吃饭，他就都跟他出主意啊，说这怎么宣传呢？他立春这算什么类型的片子？然后就说啊，你正经宣传不好使，谁关心呢？得整点什么？开始说顾长卫潜规则吧，说现在导演跟女演员潜规则也不出奇了，还得是什么呢？他这个电影里就塑造这种在小城镇里那种小人物，但是理想主义者。说其中有一个演员，其实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就是说他是芭蕾舞一个痴迷芭蕾舞的这么一个男人，但是这个男人呢，我们可以叫娘娘腔，这是广东话拉影了，就有点那么个劲儿。哎，大家就出主意，那演员叫什么？ 焦刚，非常好的演员。 就是说顾长卫不但是潜规则了，而且还同性恋了，他是跟这个焦刚。 多费心思。我觉得这个片子啊，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讲了一个裸戏。我觉得这个大家已经有兴趣了嘛，因为为什么？因为蒋雯丽嘛，蒋雯丽是你太太嘛。 嗯。 导演拍女演员的裸戏， 嗯， 而且是自己的太太，这个尺度怎么掌握？ 而且是自己的太太增肥了40斤的裸戏。 你看，我太太陈彦华以前拍过电影，她拍电影啊，都是那个桑弧导演的，跟郭凯明那种文明恋爱的。 嗯， 我当时还在想过，哇，要是她在电影里跟人 kiss 了，我会怎么办？你看我的老土到这个程度。我是老土到这个程度，还好他就拍到那么推自行车啊，讲什么啊，今夜星光啊，在玩。可现在我一看到这个报道说，蒋雯丽裸戏，这已经是，而且顾长卫拍的，你们还要做宣传？我觉得你们完全不用做宣传了。 我觉得这个裸戏啊，那 今天要聊裸戏， 不是，确实是在这个 色戒。我倒想问你，常委，你说现在这电影就是说导演的孩子，我觉得这中国电影往往你要到宣传的时候，感觉导演最着急。那就像刚才说的，虽然咱们是当笑话说，假如说真给你炒作一个同性恋潜规则，说这样就能够让咱的电影好卖，票房高，你本人你愿意这么干吗？ 哎，我觉得特别，就说实话，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情景，是确实是那天大家一起开会，当然，一半是挺正经的，一半是觉得是 出此下策 啊。说现在这些媒体啊，这个包括很正经的报纸都全面八卦化了，我就是想这个，既然都已经八卦化了，所以这个八卦已经没有那么大意义了，就是。你要不弄点新的，说顾长卫那个什么什么跟蒋雯丽又什么离婚了，又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这都已经吵过了，是吧？ 吵过， 这都已经过去了。然后呢，这个就说到刚才你说这个情节，我觉得，哎呀，我不知道该是什么，就我觉得特别像是说，大家都在关心这个导演，都在帮助这个导演，让他的电影能够有机会跟观众去见面，有机会去引起观众的这个关注哈，还有机会让观众去看到这个电影。我想他就实在不行就这样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你知道这个话题刚一过去，我就在想，我说行，你们就弄吧，就是到早晚有一天我就全给你兜出来。 对， 就是我就真的觉得是这个，嗯，你说这个宣传电影啊，我觉得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 时代变了。 你拍电影，你拍电影还要累这个样子。 对对，没错没错。啊， 你这个要找另外一个人，我知道张艺谋他们都是另外找一个人，这种活自己别干。而且你呢，我觉得你有孔雀在，你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他，我你看我在这个节目里啊，正儿八经推荐过三部片子，每年一部，一部就是孔雀，一部是那个德国片嘛，就是那个窃听的， 窃听， 还有就今年就色戒，我就正儿八经的推荐过。那孔雀我觉得真好，真好，那个内容好丰富啊，它不是一条线，所以有很多看过孔雀的人都会来看你电影，所以你更不用担心什么同性恋不同性恋， 哎呦，担心不担心？ 担心， 担心，担心。 我是真的是觉得像，立春里边这些人物、啊、都是那些庸常的生活当中那些很另类但是很精彩的人物，我是真的是怀着就怀着那种欣赏，就发自内心的那种欣赏和敬意，因为。 我上次看姜文跑来这宣传他电影，我就感觉得到是投资的这种压力，就是说他好像其实作为一个导演已经够了，什么在电影里都已经说了，为什么还要说很多呢？ 但是你觉得现代的这个电影靠这种奔走相告的方式呼朋引伴， 对， 就能有票房吗？ 非常困难。因为你说这个，人家说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呢，那个酒厂这东西，酒是越放越它不过时了，你知道？电影是一年都会有新的出来，它还真没法让你 电影院不能放在巷子里， 对，这个就过去了。 他其实说的问题啊，涉及到一个电影类型。我现在觉得这电影叫什么片儿？叫什么片儿啊？就能把我搞得一头雾水。你看，我听到概念什么商业片儿，在像咱香港那边又有什么剧情片儿？ 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分类是很不科学的，就是特别是像中国目前的情景，其实电影业在迅速发展哈，市场也在迅速发展，那么很好。但是呢，这个分类特别不科学。我觉得它不科学的就是这个，你一听这商业片儿，好像大家都值得往里投钱。然后呢，这个值得花钱，然后呢，观众都要去看这商业片啊，好像商业片就好看，其实也未必哈。这个艺术片呢，里边也是，你知道，就变成了好像只是那些知识分子，只是那些茶余饭后对艺术这个 感兴趣的人， 对生活对这个让更有点质量，更有点这个才会感兴趣啊。我觉得特别容易也会误导。 当最初人家使用这个概念商业片的时候，是带贬义的。 对， 在评论者眼里啊，讲什么电影啊，虽然好看，不过是个商业片。可是时间久了，现在在导演的印象里面，现在倒过来了。现在好像你给他贴艺术片啊，他反而不要。你这给我票房毒药了，等于是这样哈。这个什么时候出现这种转变，真是非常 颠倒嘛！这就是个这社会一切东西都颠倒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解决那顾导演的困惑，我觉得还是要专业化。就是我自己觉得哈，有两方面工作要特别要做。一方面就是影评啊，现在内地像香港有个石奇，你知道？ 石奇 一个影评人，就他一个人力量极大，他写的影评基本都很准的。 老百姓听他的吗？ 听他，但是他有个游戏规则，他要说好的电影呢，他一上话他就说好。他要说差的电影，他批评的非常尖锐，但是等你一个礼拜过了，差不多落化了，他才出来批评。他给人家一个机会，就是说他，但他批评的很准的，就是说这个胡闹，他大牌他照样骂，啊，什么什么这曾志伟啊、成龙啊，他照样可以去骂他们。但他有套游戏规则，现在内地啊缺乏这种权威的影评， 没有真正的， 全都是王，就是那个叫什么王婆卖瓜，是不是？自卖自夸那种，那都不行。 你这我还听说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政府禁一下，它还是一种宣传 非常好的 啊，对对对， 禁是一个好办法。有一漫画嘛，所以作家请批评家吃饭，吃完饭了就叫那个批评家脱下他裤子在屁股上打，对不对？现在禁的得法是这个促销的，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现在叫颠倒啊？我老觉得现在很多事儿就颠倒啊，就像那个臭豆腐，你比如说。比如说这个绯闻，或者不是绯闻丑闻呢、啊 哦？ 最早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呢、啊、是黑白分明的，这事儿肯定是不好，怎么往我身上泼脏水？可是现在你慢慢发现呢、啊，没有人是认真的，没有毁坏不了你的形象，没有人真的把你怎么 同性恋吧？ 反而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啊！实际上客观上，他确实因为这个好奇心，说顾长卫同性恋了，咱去看看立春去，看他跟谁。他这么一个目的，也使他进了影院的。 这东西就是你很难说。 所以 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好像人这个人性当中确实有这个一样一个特点啊，就是你越是禁止，他越是觉得哎呦难能可贵，越是觉得想要。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对，你就像这些禁的片子，这个其实我就说回头想，比如说张艺谋的其实前些年的电影，好多都是那个在这个通过上都有点磕磕绊绊，最后哎对，但是最终过了，然后但是那当然片子也很好，所以呢。就更加的让大家觉得，哎呦，抓紧去看。 张艺谋的片子有进过、 陈凯歌的片子，这都在那个， 你觉得就是问题了？ 不对，就不是说彻底禁了，就是说在这个通过的过程当中也会修改，也会折腾，然后又你的就最终其实这个包括近期的这些电影，其实有时候电影局呢也是可能是一种责任心，为了观众哈，为了这个社会的这个反应，但是你知道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哈，你比如说他这个。就像苹果哈， 苹果 态度是吧？ 那你 结果可能会苹果会有更多人关注， 对 是吧？结果 那没法演了吗、 对，没钱， 我们会去买 DVD 啊。 你知道现在这个胶片就电影院的发行其实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了，那已经转成 DVD 开始发 DVD 哦， 正版和盗版的时候， 时间 但是这个时候进呢也是进了他们的 DVD， 可是你进了正版，这个盗版会卖得更好。 哎呦我天哪， 这就跟 你就等于是最好的 时机是一个道理。 哎， 这就得 这是我怎么老听说现在就说那个盗版的也是电影公司做的呢？ 反正是这样的，就是当然我也是瞎说了哈，就是我是听说是这个，其实做正版的公司也做盗版。那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当然我这话不用负责任哈。 对， 就是你别找我麻烦啊。就是说你从道理上讲哈。如果说你做正版的公司，你不做盗版呢，那别人就做得到了。 对，我 其实做正版的公司， 我怎么消灭别人的盗版呢？ 你没法限制吧、所以你最有权利做盗版的，最理直气壮做盗版的，我觉得就是做正版的公司，因为你还买了那个版权，对吧？这我觉得要说这， 哎呦， 可是呢，这个你说越近越那个什么，就是，但我就说回来，就是说咱也回头说一句，这个叫什么？这个立春这电影， 立春， 我还前两天我还真是听公司那边说，说我们这片子也是。那个好像这个局里边不是，反正不让宣传，就至少是不让那个积极宣传的，就 啊， 就是反正能那个能低调就低调了。 嗯 那我觉得，那我在想呢，这是到底是好消息还是不是好消息呢？反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好消息，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最终观众来评价这个电影是不是。就我是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并不是一个消极的电影，它并不是一个灰色的电影。我觉得我特别的在这电影里边想颂扬的就是这些小人物当中这些并不这个叫什么 永不放弃 的永不放弃的这些小人物，这些精彩的。 他这个是也可以有，我后来看就是中间他可能经过审查之后得剪掉一点嘛，但是有一幕 依旧钻剪， 不 剪掉的。 我前后两次都看了，前后两次都看，但我看的特别可乐，我就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说这女的嘛，她这个王彩玲啊，她常年独身嘛，邻居那个女人觉得你是不是性方面比较寂寞呀，怎么满足你啊，就给她有这么一情节，就给她找一那个按摩棒，那个按摩棒就是打开了要给她展示一下，但是门外突然有人敲门要进来，她就赶快把按摩棒给塞在兜里了，你知道吗？这过你看原片的时候是看到这个的，但是后来呢大概是出于就给剪了，把不就可能是不能出按摩棒，但是剪了之后呢，我看那下一个镜头那个按摩棒那个声音还在他兜里响着。我就觉得 那个按摩棒 剪得彻底， 我都觉得按摩棒你说那个情节是八十年代那个按摩根本不是现在那个满街都是那个成叫什么那个 性商店， 那商店里边那种仿真的，就你说那时候是百货商场卖的，就跟那个老头乐啊什么的，有一个这么长的那个按摩，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我觉得可能 啊， 对于那些，比如说这个， 就肩上累了， 对对对 什么震动一下之类的。 但是呢，你知道，就我觉得，就恰恰是这样一个普通的百货商场卖的东西，对于这个剧中这个王彩玲和隔壁的小张老师这样一个人物关系来说，你说他就更透露一种，就这种一个是在幸福的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个小张老师，一个是独身的女人，两个人之间那种友情、那种理解和那种。就出自他就懂得这东西，还可能我应该送给他，也许他会喜欢。你知道他会有那种很微妙的、很有情意的东西在里边。 对， 有剧情需要。 对，但是呢，哎呀， 但是不能出，只能发声汪。 另一个问题是，审片的全是领导，没有民众 学者组成的审片机构， 你还搞人民陪审团吗？ 不是，但是其实你知道，就是说我觉得哈，就是一方面就是审片的确实是领导哈，但是呢这个领导的分寸其实也来自于两个部分，一方面是来自于更高层领导， 老干部， 一方面对，一方面是来自，但是老百姓，但是中国现在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问题还是值得去商量的，就是什么？就中国是这样，就只要比如有一两个老百姓看了这电影说，或者看了这篇文章说，他不喜欢，他要写一封信给，比如说给什么某一个政府机关哈，然后呢，只要有一两个人办这事儿了，那他就会不考虑更多大众的人是不是觉得这个说的是不是真有道理呢？还是说因为这一两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意见就就是剥夺了更多的人去鉴赏或者是欣赏一个作品的机会？就是你知道，但是中国这个环境这个系统是这样的，就是谁都怕别，因为这片子那个给我们大家惹麻烦。就是，但是你说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应该文责自负啊。你确实比如说你做的这作品，那我觉得社会会批评你，你的生活环境，你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香港就有一些这种什么淫秽物品的审查委员会啊， 对， 它就不是官方的，它是官方组织，但是人呢都是大学教授啊，中那个教会啊，和妇女团体啊，都是大家自愿义务来的，这些人就是代表社会的一般人的看法。其实不是说取消领导审查，而是在领导审查之外多一个渠道，听听一般人对这个东西怎么看。 他说这个 这样会比较公平。 他说这涉及到是个分级制， 对， 要分级制， 分级制就更加有必要。 过去说中国就是说人治和法治的分别嘛，你这人，你像我们节目就很清楚啊，你看跟香港那边负责。这个政审，香港不叫政审，叫电检条例。我们跟香港电检条例的人从来没有争议。为什么没有争议呢？他不是诚心要跟你干嘛，他就是条文啊，生殖器的这个俗称，你说了那就剪掉它，没有别的事情，谁也不会说。 漏点打马赛克， 对，漏点打马赛克，没有争议。但是咱现在这有很多争议，就是因为谁说了算。所以最近从色戒这事儿不还聊吗？咱立春里也有裸戏吗？不是，就所以。哎，你作为导演，你对分级怎么看？ 哎，我觉得真就是说句内心深处，我觉得在我的愿望哈，因为我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了哈，我觉得就真的是应该分级，不要把一提分级就好像是为了说你们这些成年人要放纵， 要黄色，我觉得黄色工业泛滥。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完全不是，我觉得真的是为了保护儿童少年儿童，你说我。一个我的这个6岁的孩子哈，去电影院去看一个动画片叫刚才说叫 变形金刚 哈，吓哭 啊， 吓哭， 那就是给小孩看的呀，变形金刚， 但是他也是有年龄限制， 他还是有年龄。 你说的是动画片，还是美国好莱坞的、这个？ 就好莱坞 大的那个大片变形金刚， 他是有很多电脑科技的动画做的非常 对对 如临其境那个， 而且他分级不是单分一个级啊，他分好几个级、啊， 就是还包括很多国内的电影和在国内放的这些外国电影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就至少是为了保护儿童哈，让他们别看了电影说回家好几天不敢睡觉，不敢一个人在家待着。那么我们应该把那些至少应该分一个儿童保护级，是吧？就是让那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小学或者是这样大约小以下的这个孩子，至少是一个你有一个级别的提示，让这种让家长会带孩子去看电影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是不是去，是不是需要大人陪着去，还是说这个小孩就别看了。我觉得其实不要把我们就是先想成了一个那个你知道一个对立面，先想 我跟你讲分级制一定会实行的，早晚。 对我觉得是。 你说现在中央电视台专门有个少儿频道，有个叫童星回放，全是以前的打仗片，这都是给中年人的童心回放啊，可是他放在少儿频道啊，你到现在5、6岁的儿天天看7天7夜上甘岭，你这对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小时候就是看这些长大的呀， 所以后来那么好斗啊，你 好斗， 这几代人都没想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 就是说不是说导演要分级制，就是导演憋着要拍色情片 我觉得是这样， 单级片是大大限制它的发行量。你比方色戒在美国就是情况嘛， 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比如说香港电检啊，或者是美国的他的电影检查哈，他也是 他就一旦给你定为这个电影变成了 很多电影院就不能放了， 那么就意味着假如说你这里边有过多的暴力、过多的色情或者过多的，他就会把你的电影放成一个三级片，或者一个你觉得变成什么呢，就是很多电很多人不能看了，很多青少年不能看电影了， 嗯， 你的票房收入会受大大的影响和折扣 啊。 那你觉得就是说你这样的片子呢就投资就更少了。 在中国呢，一开始呢，一开始实行分级制呢，可能会有一个反常现象，就是越三级片越多人看，对不对？以前香女萧萧曾经要定位什么三级，那很多人去看，但是这种现象会很快会过去。 对， 一旦走向正常，所以中国电影啊，我觉得有几样东西一定会实行，分级制一定会实行，票价控制，就电影院这个成本一定要下降，独立的影评人制度跟审查制度一定要成立，还有就是管理方跟投资方要划清界限。 对， 现在管理方跟投资方混在一起了， 对，包括那个投资制作方和发行这个院线的部分，这确实都应该把它隔离开。 说说容易做到难， 所以咱们就是 还有像这种，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像这个在这个国际上通常是电影在院线上了之后半年才能在有可能在这个 DVD 的店里面出现，然后再过半年才有可能在电视的里边的电影频道播出。 中国也没有， 也是中国基本上就是这边上电影院那边同时就出来了，你说你怎么弄呢？ 还正版的 正版盗版什么大家 正版十三块， 就是 你逼着大家就说怪不得说电影公司都出盗版了，他这也是没有办法。 我最近连看了几场80块的电影，里面就三个人看，哎呀，我真在想干什么搞成这样。 哎，咱们真是一个就是说混同一气啊，有个词儿叫混沌啊， 就是因为 就是什么都在一起哈， 就是因为没经过现代社会的这么复杂，所以说 就是姜文说的龙转杯嘛，就 是咱说这个过程确实可能要付出点代价，但是我还是相信未来会更好。 明天常委最爱唱的明天会更好， 我们都合作，明天。